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，我的梦我不愿再放走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。我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是他唯一会给的。

起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空忘了我是谁。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， 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，我还不留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不知道爱你在哪一天，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，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，不知道爱你有没有变，只知道花开在眼前，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，我痴恋着你被岁月追逐的容颜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全力推动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，其中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，要最大限度挖掘降价空间。2018年一至八月平均，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.5%。八月份，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.9%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一至八月，我国汽车产销量继续保持小幅增长，增速与一至七月比呈现一定回落。今年的中国科技馆科学之夜活动将于9月17号至24号每天19点到21点在科技馆举行。今年上半年，外国游客来北京旅游数量达到193万人次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.4%。国家图书馆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发行《诗经》特种邮票，此次发行的邮票一套6枚，面值8.9元。11号下午3:30，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，享年84岁。只通行不停车，王府井地区正式打造成全市首个不停车街区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风靡全球20载，巨城网主办颠覆百老汇的吉屋出租，10月11号到21号震撼来袭，横扫托尼大奖，原版主创回归，登陆巨城网，邀你趁现在用力爱。 初心不改，纯粹依旧。9月30号，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，与 Angela 相约北京凯迪拉克中心，共同见证一场青春与音乐的旅程。抢票热线10103721。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。重拟做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，电话153-1317-5888，153-1317-5888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我没有勇气，我没有力气，我真的无法离你而去。你明白吗？只想在你的身边，你身边说爱你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